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透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好似我哋今朝清晨爽利嘅，有刚刚我哋听过嘅张国荣嘅《风继续吹》啊，话天气凉凉地，都一时时啊吓，即系呢个或者同埋系属于我自己个人嘅感觉啦。觉得喺昨天嘅晚上啊，喺今朝早嘅时候，感觉少少清凉啫。清凉嘅温度咧，喺我自己嚟讲，一向都中意喺17至21度之间咧，就又唔系好凉，又唔系好热咧，就最好噶啦。不过人生啊，点会经常咧要喺啲啱，即系有啲啱自己嘅嘅想象嘅嘢啊，任何嘅嘢都未必系完全同自己所想嘅符合晒嘅，梗有一啲嘅即系高高低低，有一啲完美。有啲係好普通喎，咁樣呢個先至係正常。咁所以咧，喺我哋嘅思想裏邊咧，就唔好有時為咗有一啲啲有點點唔符合自己嘅諗法嘅時候咧，就令自己唔開心。咁嗰啲係正常嘅時候咧，你就要欣然接受。但係又諗翻啦，哦，今日唔好啫，聽日就好啦。咁樣咧，你就會開心少少啊。今日天氣方面咧，東北季候風咧正為廣東帶嚟稍涼嘅天氣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有25度。今日会吹和缓偏北风，稍后会转吹清劲的东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现时温度20度，湿度79%。 彷徨路前，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曾是8000遍，没去想，终有一天。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深点。 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 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曾经爱过的时候才有那种感受，爱会令你快乐，都会令你有很痛的感觉，一定是有一些很深刻的爱情的情怀才写到这些歌词。写词的是潘元良，我觉得他都是写情歌的圣手，又或者是多情，写最爱是谁又写得很出色。爱与痛的边缘道出了那种爱情的、由情像雨点，此段难断，无奈我心又要变难变。很多东西你都是不知道在怎样的情况当中是很难去挑选的。证据的在这个歌词里面就是说，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在那个挑选的当中，你一定十五十六，同在最爱那个情况差不多，有两个在这里，或者甚至会有三个在这里，你怎么选择呢？早知如此就何必当初啊。不过情爱的事又很难讲啊。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一天一点爱，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夜？一天一 天一天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好好听的这首歌，亦都是梁朝伟的代表作之一，当年在周志平的监制之下完成的，头先就是那只歌。那首歌呢，就是当然他有着大碟，大碟里面的其中一首。但是另外的就是有更加熟悉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头先的是一天一点爱恋。情爱甜如蜜就非常开心了，当去到难舍难离的时候怎样呢？舍不得你， 回头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没再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找到片段亮光，完全怪我要一时高飞，完全是为着令人想更美，珍惜你爱过你，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乌克兰南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撤离行动有新进展。路透社报道，十几架相信接载乌克兰守军的巴士驶离钢铁厂，暂时未知车上有几多人。据估计，大约600名乌克兰士兵身处钢铁厂，包括几十名伤员。乌克兰国民警卫队亚速营在社交媒体说，为了拯救生命，部队正是执行最高军事指挥部的决定，希望得到乌克兰人民的支持。俄罗斯国防部较早时说，俄军和被困钢铁厂的乌军代表达成协议，将会在钢铁厂一带开辟人道主义走廊，被受伤的乌克兰士兵撤离，前往顿涅茨克由亲俄分子控制的城镇就医。匈牙利国会选出欧尔班为新政府的总理，是他第五次当选。欧尔班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表示除了疫情大流行、俄乌冲突，还有欧洲对俄制裁造成的能源危机，加上美国为压制通胀采取的加息措施，将会令欧洲经济在一段时间内陷入衰退和停滞。欧尔班表示，俄乌冲突本来不应该发生，认为欧洲无法管理和结束冲突，对俄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标，又批评欧盟滥用权力，但是匈牙利有意留在欧盟。他又说，匈牙利政府将会集中精力发展太阳能、扩大核电站和建设通过巴尔干半岛而不是乌克兰的油气管道，以寻找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替代品。以色列军警和巴勒斯坦民众再度在耶路撒冷旧城附近区域冲突。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表示，有37名巴人受伤。报道说，巴勒斯坦民众当时正是为上个月以巴冲突入面身亡的巴勒斯坦青年举行葬礼。以色列警方说，参加葬礼的部分民众向以色列军警砸石和烟花，部队以催泪气体和震撼弹驱散人群。以色列警方又说，同日在东耶路撒冷拘捕五名巴人，涉嫌开车加速撞向以色列军警。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本港正是逐步推进复常阶段，在不同餐饮场所出现感染群组属于预期之内，他预计疫情会维持上上落落一段较长时间。星期四放宽下阶段社交距离措施之后，确诊数字有机会上升，但是市民无需担心，只需要做好疫苗接种。他认为目前并非改变疫苗通行证措施的时候。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建安说，有机会在冬季出现第六波疫情，不少60岁以下人士属于工作高危群组，加上本港希望争取与内地通关，仍然需要维持疫苗通行证政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223点，升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08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9.15，瑞士法郎1.002，加元1.285，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4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66美元，卖出1824.9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偏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但是如果你看到那间酒楼是哇都没什么人又不用排队的，你又会有少少怀疑，到底好不好吃的，啲嘢又会怎样样的，你又很深怀疑。咁如果要你揀的时候呢，你都会揀要排队那间、可能这个是成为一个习惯，你由细到大都是这样的，我们都习惯了等待。不过在这个慢慢好像恢复回以往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都有这个警惕之心，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放宽，你见到人会揽揽啊握下手，现在这个令开始是避忌了不做这件事，大家也都明白了，不要去掂手了，也不要去那么亲近，始终都有一个社交距离，无非都是想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时候也都保护他人。星期二的清晨5:41，室外温是20度，今日最高25度啊。 夜静没有街灯，寒露了冻发奔，这晚我去跟漆黑结伴行，路上没有光线，找不到心爱恋，如同迷路看不见明天，让我失宿街里面，独自在这空屋呆呆回望镜里，镜里那影子偷偷暗泪垂，寂寞是这影子苦楚他心里知，看长夜去俯首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亦结，只好仍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如堕进深渊，等只想等心里知，严寒长夜去俯首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仍结，此后仍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如堕进深 杜德伟的等待黎明，是啦，已经天光的了，五点半过后了，现在时间五点搭九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偏北风，稍后会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 80%。咁啊，都听新闻提及到咧，就呢个长者嗰个落油卡嘅问题啦。咁啊，自从就话啊喺呢个65岁，即系以前搭2蚊车就系65岁啊。咁啊，但系已经系将佢提前到60岁咧，就已经可以去用2蚊嘅价钱去搭车，系非常之方便，同埋真系原来系好悭钱噶。以往如果你搭地铁嘅，有啲10零蚊嗰啲，13、14蚊咁嗰啲，哇！即系其实都几贵嘅。你一日如果来回搭好多次嘅时候，但系而家用咗2蚊嘅时候咧，你去边任何嘅公共车辆，你都系2蚊。当然亦都有啲系例外嘅，但系我估呢啲咧系将会慢慢逐步逐步全部都一息过噶啦。咁其实呢个津贴咧就系一个喺我哋香港生活嘅小市民咧，一个好好嘅福利嚟嘅，都悭翻好多嘅交通费啊。咁不过咧就系呢个60岁至到64岁嗰啲咧，就申请咗落油卡咧，就可以搭2蚊车啦。而现时嘅65岁以上嘅长者咧，用翻你过往嘅嗰张八达通嘅长者卡咧，就去搭2蚊嘅车。不过咧就慢慢开始改变噶啦。其实咧政府出得呢个落油卡咧，就以后应该唔会系话哦60至64岁就用落油卡，65岁系就会用呢个长者卡嗰、那个即系八达通长者卡。当然应该会系一路逐渐咧系一式一样噶啦。而落油卡咧估计将来个用途都会多好多啦。咁政府就宣布啦，喺6月1日开始至到明年10月底。就会分阶段咧，系接受65岁或以上合资格嘅香港居民咧申请呢个落油卡嘅，就继续咧就享用2蚊嘅搭车优惠。咁政府就话喺向呢个65岁或者以上嘅受惠人士发出呢个落油卡之后咧，就会取消现有不记名嘅长者八达通卡同埋一般个人八达通卡享用2蚊乘车优惠嘅安排。到时长者系需要用落油卡咧，先至可以享用2蚊嘅优惠，但系持有有效嘅残疾人士身份个人八达通卡嘅残疾人士就可以继续以八达通咧享有呢个2蚊嘅优惠嘅。咁政府咧先前就下调咗去60岁至到64岁咧，就系申请咗呢个落油卡啦。咁而65岁嘅朋友，65岁以上嘅长者朋友留意啦，就要开始。就要陆陆续续申请，都有呢、这个次序嘅，即好似你换领身份证啊，咩年份系几时几时换咁。而家政府提供嗰个时间表，首批申请嘅人士咧，系为1956年出生，即系现年66岁嘅人士，可以喺6月申请落油卡。而最后一批申请人士咧嘅年份咧，去到1938年或者系以前出生嘅人士，就可以去到明年9月1日至到10月底申请。咁你唔使记得咁紧要嘅，慢慢慢慢你就会知噶啦。一路陆陆续报道啊，或者你啲朋友嘅沟通啊，又或者你屋企嘅你啲子子女女啲孙咧，都会提你噶啦。所以系唔需要担心嘅。不过总之要记住，就要将会去换卡。换咗卡之后咧，就更加方便啦。而换咗卡同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嘅长者卡咧有个分别，就系嗰张卡咧有你嘅名，有你嘅资料，其实一个实名嘅寄发嘅时候咧，以后有啲乜嘢咧都可以追查翻。 Have you seen the old man in the closed down market kicking up the paper with his worn out shoes? In his eyes you see no pride and held loosely at his side yesterday's paper telling yesterday's news.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情咁啊，成日都听见打疫苗疫苗嗰啲啦吓，咁啊要提醒有啲朋友啦，你曾经喺外地接种新冠疫苗或者染疫，需要申报非本地新冠疫苗接种记录同埋非本地康复记录，以及申请抵港人士临时疫苗通行证嘅人士咧，就可以喺听日上昼八点钟开始喺香港邮政网上系统做呢个预约服务噶啦。 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多少友谊能长存。今日别离共你，双双两隔手，友谊常在你我心里。今天这有暂别，下朝也定能聚首。纵使不能会面，始终也是朋友。 书友万里分，隔阻两地遥，话虽然遥，心中也要友谊讲不了。人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VIPS 开 咪 真 系 好正 呀，系好正，但我唔识填申请表咧。 想填表冇难度，预约咨询服务， 点预约先？ 添落 RDHK CIBS Facebook 专页，或者打2331-2334，专人服侍你。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今日系5月17日啊，星期二，现时嘅时间咧系6:11嘅。啱啱起身系咪？又一路食早餐，一路听住清晨爽利。同埋咧，如果翻学嘅咧都惯性啦，要做嗰个自我嗰个测试啊，吓撩撩个鼻哥先，然之后咧就可以你摆低，等佢10多分钟嘅时间，你去做其他嘢，跟住睇翻你嗰个嘅结果，咁样你就可以安心去翻学啦吓。咁有啲翻工嘅朋友咧，亦都可能系应公司嘅做法咧，都系要做。咁呢個已經成為一個即係習慣都唔定啦，但係免得過都梗係唔想成日咁樣做啦。咁係都係以安全為上，你而家呢個情況咧就要咁做啦。好啦，睇睇今日天氣係初時咧部分時間多雲，日間漸轉天晴同埋乾燥，最高氣温大概25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稍後會轉吹清勁嘅東風。展望未來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嘅，现时温20度，相对湿度8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朝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呢又有大家嘅老友记啦。佢就係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呢我哋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啊。14个字嘅顺口溜，好似同大家溫一溫书先吓。 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 嗯，这个症状真的很多，我们一直在讲头痛的问题。 没错了，我们呢曾经开始的时候就是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我们讲到头部的、上一次开讲了是头痛，今次我们继续讲头痛它。 头痛呢其实真的有不同部位的头痛，要慢慢去分析出来先。 是啦，上一次就是讲解不同经络的头痛，我哋就分经论治，到今次啦，我哋讲头痛嘅性质啦。 系呢、这个都系从中医嘅角度去睇下。 系啦，嗱，中医根据咧头痛嘅发病过程同埋病情嘅寒热虚实，作出辨证论治。一般咧，我哋分为两大类，就是、外感头痛同埋内伤头痛。 啊，咁我哋逐个分析下，外感头痛系点咧？ 啊，一般咧就起病比较急嘅，个病情又短啲，咁头痛啊。比较严重啲，持续一段时间啦，系属实症嘅。分开三个症型， 就是风寒、风热同埋风湿头痛啦。 嗯，其实咧，即系呢个咧，以前喺节目里边咧都有提及过噶啦吓，我哋当温故知新啦。 系啊， 仲有咧就系崔博士你嗰本书咧，《通则不痛，百病消》，亦都有提及过嘅吓。咁啊，而家可以同大家作一个简介，温一温先。咁啊，譬如话风寒嘅系点样样咧吓？ 呢啲风寒头痛，佢痛得嚟咧，连埋条颈都痛埋噶，扯到条颈都紧紧， 系、 啊、痛嘅。如果你遇到冷气或者被风吹一吹咧，呢、這个头痛会加重。 啊、所以咧，你最好咧就有件风褛遮埋个头同埋条颈咁样吓，系嘛？ 好多写字楼工作嘅女士咧，因为冷气问题啦，所以都要揽条颈巾啊， 系啊， 挡住啲风噶， 保护下先咯。 啱啦。 咁啊，另外嗰个就话风热嘅头痛系点咧？ 嗱、啊，呢啲人头痛咧，首先佢就偏怕热啦，同埋面红目赤啊，喉咙又痛，口又干嘅。咁呢啲就系风热头痛啦。 嗯，咁风湿头痛又点啊？ 啊，呢、這个重点喺个湿字，因为湿咧，佢头痛得嚟啊，个头好似俾条湿布包住咁嘅。 嗯， 形容佢就系头痛如果啦，好似包裹症状咁。咁成身咧就系重力力，好攰啦，系咪？好多水啊嘛。 嗯， 因为有湿，所以胸口又闷闷啊，又冇乜胃口啊，大便啊散散烂烂嘅。咁就係風濕頭痛啦。 啊！我突然間諗起啊，通常我哋沖涼洗頭啦，洗完頭出嚟咧，個頭咧就係用條毛巾包住啦。但係咧就一耐咧，阿媽媽就會講噶啦嚇，喂唔好噏太耐啊，濕氣重啊，會頭痛㗎咁樣。誒、欸， 好有智慧啊，講得 係都係有影響嘅所以咧，你就快快脆脆咧就吹翻個頭好啲嗬。 係啊，啱嘅、嗯。 好嗱，咁啊頭先係分析過外感頭痛啊，到內啦裏邊啦，內傷頭痛係點咧 同外感头痛有啲唔同，就係、是、个发病过程係慢啲嘅、 嗯、 但係病情呢就比较前面长啲啦。个头痛係比较呢起得慢慢嚟慢慢嚟，一时痛一时止咁样嘅。咁可以涉及脏腑气血嘅失调啦。一般我哋可以细分佢六个症型嘅。 係咁边六个呢？ 第一肝阳头痛，第二肾虚头痛，第三脾虚头痛，第四血虚头痛，第五痰浊头痛，第六淤血头痛。 哇，原来咁细分啊！咁肝阳头痛系点嘅咧？ 嗱、啊，這個、呢个咧肝同我哋情绪有关嘅，肝嘅阳气咧就系劲嘅嘢嚟嘅。 嗯， 当佢肝阳上扰啊，冲上个头嘅时候咧，就令到我哋咧觉得头晕啦、头痛啦。 嗯， 呢、這个头痛咧多数喺头嘅两侧或者咧头顶嗰度嘅。 系。 咁、那、嗰个人咧就好容易咧就烦躁啦、发嬲啦，一嬲亲咧，个头痛啊更加加重嘅。咁呢类人好容易失眠啦，肝经就经过胁肋嘅部位啊，所以咧好多时候咧觉得隔肋底对落嗰啲肋骨都会痛嘅， 系 变红啦，个口苦呢啲都系咧肝有热嘅现象嚟嘅。 嗯，咁肾虚头痛又点啊？ 嗱，中医话肾主脑水。当你肾虚咧，你个脑髓就空虚， 嗯、 即系个脑咧好似空无一物咁样啊。咁呢个时候头痛咧会头晕啦，咁个头空空咁样，同埋咧肾虚就会咧腰膝酸软啦，男士遗精，女士带下，即系白带多啦，耳鸣啊，瞓觉瞓得唔好啊，个人好攰啊，冇晒精神等等，呢啲都系肾虚嘅症状嚟嘅。 系脾虚头痛咧， 脾虚一般就会气血唔够啦。咁好容易见到咧，头部唔够气血供应啊嘛，所以咧就有种胸痛啊，好似空空虚虚咁样。 嗯， 如果你劳累之后咧，气血唔够，再加埋劳累咧，个头痛会加剧啦。 系 唔够气，所以咧就系成日咧就系觉得咧好似冇气，气喘， 系 好攰。脾虚嘅人亦都系咧唔好胃口啦，大便散散烂烂咁样嘅。 嗯，好啦，咁血虚头痛又如何咧？ 啊，血虚就唔够血啦。尤其是心血唔够，咁呢个时候咧个头痛咧隐隐痛嘅，个头咧唔够血去供应佢啊嘛。 嗯嗯。 咁同时咧好容易咧有头晕眼花，又有心悸，好容易失眠啦，血不养心啊。咁个人又攰啦，冇气冇力，面色亦都苍苍白白。 嗯。 啲贫血嗰啲人就最明显噶啦。 系，好啦，咁痰浊头痛啊点啊？ 嗱，一连头先嗰几个乜虚乜虚咧，都系虚症啦。呢个痰浊头痛咧，系一个实症嚟嘅。 系 身体有啲痰浊污糟嘅嘢咧，阻住咗经络，尤其是头部嘅经络，令到咧个头咧就会痛啦。 嗯， 痛就痛啦，蒙查查咁样嘅。 嗯， 亦都会晕晕啦，即系头晕晕咁啦。咁啲痰阻住咗我哋嘅胸口嗰啲经络咧，啊或者我哋嘅胃管啊嗰啲地方咧， 就會覺得咧飽飽滿滿咁樣啊，甚至咧有啲反胃想作嘔嘅感覺，梗係冇乜胃口啦。 係， 咁如果你咳一聲咧，好容易就攣到啲痰出嚟嘅。 係，其實就嗰啲痰咧阻住曬。 係啦。 咁所以咧，有啲人拍痰就咁可以。拍走咗佢會即係暢順好多咯，嗬。 係啊，嗰啲尤其是咧上呼吸道有問題嗰啲，更加要拍痰啊。 嗯，好啦，最後咧就係淤血頭痛係點啊？ 其實淤血嘅範圍好廣嘅，你真係撞傷咗有啲淤血喺入邊，嗰啲又叫淤血，或者咧腦血管入邊咧有啲膽固醇積聚喺度阻塞咗，嗰啲都可以咧當係淤血，或者咧有腫瘤都係一啲淤嘅成分嚟嘅。 嗯。 咁当头有呢啲咁嘅问题嘅时候咧，你个头痛咧就会前面好难好噶啦，越嚟越加重，而且咧你边度有淤血阻滞嗰度咧就痛有定处啊，嗰度就痛噶啦。 系 呢、這个痛咧，好似俾锥锥你咁痛嘅。 哇，真系好刺痛噶、 啊。系啊，到到夜晚黑咧，个痛咧就会加剧噶啦。 哇，咁所以你话有乜法子瞓得到咧？可咁痛法吓？咁啊，头先所讲嘅咧就话内伤头痛里边咧有六个症型吓。咁希望大家唔会有咁嘅情况啦，不过有唔紧要，一路听住点样可以帮自己解开，听阿崔博士讲啊。好啦，讲开头痛咧，有时你有啲古仔会同我哋分享㗎，又有冇啲头痛嘅古仔啦吓？ 嗱，一去到咧呢啲讲古仔嘅环节啊，就令到我最头痛㗎啦， 头都痛埋。 系啊，特别咧又要揾一啲贴近嘅内容啦。又有點題的效果，但又不能夠大家都聽慣什麼守株待兔、啊、那些這樣的故事，是 是要想些新意，是吧？ 是啊，所以有時想來想去想不到，又找不到相關的資料、不如呢講個笑話給大家聽一下，開心一下好過啦，是不 是都好啊，聽完就不頭痛了，好吧、 尤其是現在這樣的疫情，大家很鬱悶，聽下笑話就有益身心健康啦。 好，洗耳恭聽是什麼笑話呢？ 爱因斯坦的司机、 啊、爱因斯坦的司机， 因为呢、這个天才科学家他时时都要周围去讲学的嘛， 是 为了方便他请了个司机和他驾车、 哦啊、 这个司机呢就与别不同、啊、 怎样不同呢？ 每次爱因斯坦讲课的时候呢，他都是座上客，很留心地坐在那里静静听爱因斯坦演讲的、 啊、其实都挺好，很好学、哦、知道自己的老板是一个天才，在他们学习东西好一点，是 吧、他想得 对、 于是者过了半年了、有一天爱因斯坦如常有演讲，讲完之后就很好奇地问个司机， 我演讲的内容这么专业，你每次都好像很留心地听我讲嘢，你听得懂吗？ 司机就咁答啦， 我全部都听得好明白啊！ 爱因斯坦唔系好信，佢就要求呢个司机，嗱，我今日讲嘅嘢，你由头到尾讲翻一次俾我听。 嗯， 点知司机咧，完全咧好松容咁，就将佢讲过嘅嘢咧，由头到尾啊，毫无错漏咁复述咗一次。 哇，真叻喎呢个司机吓！ 果然啦，爱因斯坦都觉得好惊讶。 系。 但是他觉得呢即不是味道啊。想想自己用了这么多时间才研究出这些这么高深的理论、啊、竟然被这个司机用半年的时间就学识了。 好像叻过自己的、 啊。于是他想到个鬼主意，就对司机这么说了。 你咁聪明，不如咁啦，下一次我再讲这个课题的时候，由你穿着我的衣服假扮我上台演讲。我就穿着你的衣服扮是司机坐在台下听讲，你够不够胆啊？ 点知个司机想都不想就一口答应了。 哇，这个挑战好大、 啊。到了演讲那天 了。 是。他们就依计行事。 嗯。 司机就穿着爱因斯坦的衣服，就上了台在这里演讲。 是。 而且讲得头头是道。 嗯。 听众呢一路听一路呢就拍掌的。 哈、啊、真是果然好东西、啊。 是啊。终于去到发问的时间了。 咦，这个位置比较糟糕，很容易穿煲的、哦。 果然一位听众就提出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爱因斯坦一听个心就这么想了。 今次你还不出洋相？ 怎知个司机呢是这样对个观众讲的、哦。 你的问题非常简单，连我的司机都知道答案。不如就请他上台答你啦。 嗱，呢个故事咧系未经核实嘅。 系咯，个司机咁醒目嘅喂。 系啦，我只不过顺手拈来啦，俾大家 聽下笑下嘅啫。 嗯， 一方面就唔使我再諗古仔諗到頭痛啦。 啊，都但係幾有意思啊！呢個古仔都 係啦。咁啊，博大家笑一笑，尤其是喺呢個疫情仍然揮之不去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嘅生活上實在係有好多令人頭痛嘅事嘅。 嗯， 咁不如聽下古仔，乘機放開心情，輕鬆一下，再振奮精神，積極面對我哋生活上嗰啲困難。 好正面啊！ 好多事其實係咁噶，表面睇咧好似冇彎轉， 嗯， 但你只要勇敢面對，好似個司機咁， 嗯， 唔好退縮，不過咧要動下腦筋。咁就会船到桥头自然直噶啦。 嗱，呢啲都系我哋古人嘅说话吓，即系有咩困难咧，都话唔使惊，船到桥头自然直噶啦。咁嗬。 啊，我即刻就谂到一首李隆基唱嘅歌啊，《路直路弯》。 系啊，啱呢个吓，佢都有嗰啲道理喺度嘅吓。 系啦，送俾大家听。 好，我哋一阵间听下。 多谢你啊，千。 啊，咁我哋多谢你提供呢个故仔先啊。好啦，去到咧有啲咩汤水分享俾听众朋友啦。咁啊，今日介绍咩咧，崔博士？ 一条医头痛嘅古方，叫清震汤。 哦，清震汤呢个震咧系震动嗰个震，或者系震荡咁样咯，系咪嘅意思？头痛都不如震走咁样， 可以咁谂嘅，一人量嘅， 系 个材料有星麻，升高嘅星啦吓，星麻六克，薄荷六克，白术十克，三样嘢嘅啫，星麻同埋薄荷各六克，白术十克。 嗯，咁点样整咧？ 非常简单，用清水三碗煲佢三零分钟，咁就得噶啦。 嗱，材料方面，星麻啦，咁我谂起天麻都好似医头痛有关啊。咁星麻系点样样嘅咧？佢嗰个嘅效用系乜嘢啊？ 都系有个麻字系咪啊？ 嗯嗯， 星麻其实系发表透疹、出麻仔啊嗰啲就啱用嘅、 哦， 清热解毒同埋升阳举陷，所以叫升啦，将啲嘢升起上去嘅。 系 薄荷疏散风热，清理头目，白术。補脾益氣，燥濕利水，固本止汗。咁呢個湯水咧就可以疏散風熱，清理頭目，適用於因為風熱引起頭痛嘅人士啦。 嗯，嗱，頭先你所講咁多種症型嘅頭痛，假使間有啲聽眾朋友覺得話，哎，我都係頭痛啫，暫時嚟講，不如飲住呢劑止止佢先咧，咁得唔得咧嚇？ 嗱，如果你係正常體質或者偏熱嘅。呢條方冇問題啊！如果你偏寒嘅、就唔好試啦。 係好明白。咁啊，又有啲咩小貼士俾我哋咧？ 剛剛介紹完呢條清震湯，其實啲古方入邊咧，仲有另外嘅清震湯嘅喎。 係， 其中有一條出自金元四大醫學家之一嘅劉河間啊。 係， 佢條方咧係由星麻、蒼術各五錢，荷葉一塊。 嗯， 又係三樣嘢， 好簡單 水飲嘅咋？ 係啊，嗯。 同樣地都是治療由風熱外攻、痰火內鬱而起的頭痛。入面的星麻剛才介紹的一樣可以升清氣、亦都能夠解毒的。蒼術燥濕健脾，跟白術有些似，不過蒼術會發汗，白術有些黏汗的作用的。它發汗解肌，加一塊荷葉進去就升起胃裡面的清氣，讓你個人的胃醒神一點，就是有助辛温升散的药物上行而发散的，即是那些蒼術那些可以升上去保护、同时呢荷葉可以保护胃气，看啲邪气不会传入体内，不会经过个肠胃那里进入人体，那这个人呢病退了，个头痛咪好咗咯。 嗯，咁又系啦。譬如啲人又系头痛啦，啊呢个医头痛啊，哎饮住先都好啊，止住下我冇咁痛啊，咁又得唔得啦吓？ 嗱，呢条方比上一条咧就冇咁偏寒， 嗯， 咁所以一般体质嘅都可以试下嘅。 系啊，我睇见啦，两条方医下头痛嘅都系星麻，即系星麻都好有呢个作用喎，系咪啊？ 系啊，都用星麻、就系清震汤啦。 系好，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各位朋友咧要系有呢啲嘅痛症咧，又不妨可以试试啦吓。咁啊，下个星期又介绍啲乜嘢咧，崔博士？ 我哋都系讲头，不过系头晕 啊，头晕都好多人系有咁嘅情况。咁如果听紧收音机嘅你又有头晕嘅情况咧，下个礼拜二咧就继续收听我哋清晨爽利嘅呢一个环节啦。下星期二再见，崔博士啦，拜拜， 拜拜。 路直路弯，轻卷过百万山，傲慢在攀，不顾风雨未散。扬长独去，到天边窥探，从未介意冷与冷，千里山水挂腰间。路直路弯，轻卷过百万山，愿在路间 聚散，扬长独去，再不必轻叹，从未怪你厌了我，只怪路途孤单。 李隆基的路直路弯，结束我们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收听，听朝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日前证实有人感染奥密狂变种新冠病毒的北韩，新增269,510人出现发烧症状，再多6人死亡，累计发烧个案超过1,480,000宗，56人不治，至少660,000人正系接受治疗。朝中社报道，军方已经被派往首都平壤的药房，实施24小时药物供应。北韩领袖金正恩日前主持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防疫问题，又到平壤多间药房了解衣物供应和销售情况，下令动用军队立即稳定平壤的医药供应。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昨日同南韩新任外长朴振视像会晤，双方对北韩的疫情表示忧虑，商定为北韩居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事宜继续交流沟通。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劳工部长博尔内接替卡斯泰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61岁的博尔内成为法国历来第二位女总理，亦都是相隔30年来再次由女性担任总理一职。博尔内在总理府同卡斯泰举行交接仪式，他说想将任命献给所有小女孩，呼吁他们要一直追求梦想。博尔内又提到，法国需要采取更快和更强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并且承诺进一步保护法国的购买力。分析认为，法国下个月举行议会选举，上个月连任总统的马克龙需要议会内的多数支持来推动政策，但是面对左翼联盟和极右翼的夹击，因此透过改组内阁推动改革，以争取选民支持。美国官员表示，总统拜登已经批准国防部长奥斯汀的请求，授权向东非国家索马里重新部署少于500名士兵，协助索马里政府打击和阿盖达有联系的激进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索马里青年党经常在首都摩加迪沙和国内其他地方发动袭击，寻求推翻政府，建立自己的统治。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12月下令撤走派驻索马里的大约700名美军。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重申，接种新冠疫苗有助减低重症和死亡。目前3岁或以上人口超过90%已经打了第一针疫苗，但是已经够期打第三针并且已经接种的20至60岁市民只有68%，在保障上仍然未足够，期望推动市民及早接种第三剂疫苗。对于今个月底疫苗通行证要求接种3剂疫苗，聂德权说政府已经率先带头，